了什么。既然我有了这么一种奇怪的念头，我现在好伤心，好伤心，我恨我自己。我真的恨我自己。为什么我变成这样子？为什么在不知不觉中，我就陷了下来？ 心意